陛下的一首《暴风女王》，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时间来到了9:02，假日早安光又跟你见面了。可能在早上听到我的声音有些陌生，也希望你能习惯凯文的陪伴，一个常住在 MyFM 不眠夜的我。冷空气来袭呢，雾霾有所减轻，如果你正开车在路上，也要记得注意行车安全哦。MyFM 10.5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为你送上随时随心的好音乐。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为你送出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到白头，我承认。 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 Music 40，听见音乐，听见 My FM。你好，我是赵又廷。My FM。 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出这首歌呢，是属于孙燕姿的一首温暖风格的歌曲。 动落起伏清楚，大而有味的歌词，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轴的编曲，长笛和小提琴的合奏，也适时地加入了英格兰短笛，将聆听的空间带出了平静悠远的时光感。这首歌除了展现孙燕姿的演唱技巧之外呢，更是听得到她收放自如、愈加细腻的情感流动，是一首简单、深刻而且贴近人心的优质情歌，也是最能突出孙燕姿个人声音质感的成熟佳作。马上为您送出来自孙燕姿《我的爱》，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好音乐播不停 ，MyFM Music 40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说只想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而不我，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背叛情歌，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机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古惑仔四月友情演唱会上，陈小春和走过20年的兄弟们共同演唱着相依为命，全程面无表情的他呢，忽然看到观众席上手舞足蹈的老婆，立刻变身了暖情大叔，忍不住笑出声来。近10年的感情经历了7年之痒，还可以如此的宠溺，难怪连台上的兄弟都要酸他做人要低调点嘛。看来这世上没有谁真的无情，只是还没有遇到愿意温暖的人罢了。就算如冷酷如陈小春，碰到了应采儿，也甘愿做一辈子的老婆奴。那么马上为你送出就是这首充满温暖的《相依为命》，来自 过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以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

尘埃，带我飞向埋葬回忆的深海。好吧，一起痛快，忧伤流出体外，不愿去分清暧昧极限，释放冲动的奇怪年代，人盯着孽债的鲜花放肆盛开。 王啸坤的一首笑话，是这里是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有了我本善良义不容情的成功，温兆伦的坏人形象呢，也在中国内地家喻户晓。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的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呢，港剧里的坏人要么是不够俊朗，要么是不够奸恶，再不然就是不够血肉，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呢，就把所有的缺憾补了个圆圆满满。随后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却又是另一个极端。所以有人说齐浩南之后呢，港剧再无可怜之人。那么继续来为你送出的就是一首充满回忆的台北的机场，来自温兆伦。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直到你用泪水写着伤。 回忆里 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 来自飞扬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是王铮离开老师小柯加盟水木年华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是王铮和袁惟仁、卢庚戌以及苍彦斌合力做出的专辑，也是王铮第一次做总制作人。以往的专辑呢，王铮认为自己更多是作为一个载体来表达和制作人一起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这次专辑中除了主打歌《没有人比我更爱》 爱你是卢庚希说了算，其余的歌曲全部是王铮自己来做主，没有表达任何人想表达的事情，只表达自己的内心。而整张专辑的制作呢，让王铮感到非常痛快，很舒服。而继续为你送出的就是这张专辑中一首非常出彩的《阳光变成淡蓝色》，来自王铮。我们三小时继续假日早阳光。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开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 又被风吹起，阳光变成淡蓝色，深爱着别人的我，可以幸福吗？我的阳光变成淡蓝色，我把悲伤都烧。 到你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奔头，自由的小的来不及发现，已经是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到医院去，为何总是在犯错，错的是自己，他们说着就试着体会，试着忍住，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不会奢求世界停止中，我知道讨厌都没有用，只是这对建立有时在夜里还是难忘的事情，我想我也是一种病，久久不能愈。当你在树林的另一边，我在孤独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泣，却会残缺你在心口的鼻息。 其实身边的人需要爱，结果总是拉远了距离，不觉无声无息。我们只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眼，只是张口需要花点时间，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生离我远去，而终究也会远离回忆。 当你在穿越另一边，我在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似一种病，思念是一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想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来得及。 当你在翻山越岭的另一边，我走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我的呼吸，也未曾感觉你在心口一息。你在穿山越岭的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但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一种病。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哪里索性有音乐相伴。100.5 Music Forty， 每有个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音乐。 My FM。 知道你不责任的爱，担心是肉的，我又怎么舍？看你哭到都了，还倔着。我知道感情是不容，也知道又定了你的身，这些年了。终究会白的，学会放才是懂爱的人。就替我，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塑料，别牵挂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使很大方，成全自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剩一点伤，留点爱才会长大。我知道维系也是不容易的，也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念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都替我照顾他，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我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落下。就替我爱，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好，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害怕只是受了一伤，流点泪才会长大。你的眼泪流淌那些心碎，别浪费，人不都是边爱边学，就一个 找吧，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给我爱着他。我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劝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 的一首替我照顾他。北京时间来到了11:07，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10.5，我是凯文，正在为你假日早阳光。那么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就是由凯文陪你一起度过。当然在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 MyFM1005，一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我跟我们继续来问，这首歌呢和刚才这首替我照顾温润如玉有些区别，充满了沧桑男人的汉柔情。来听到迪克牛仔3英尺，随时随机好音乐，尽在 MyFM1.5。 爬行，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我正在抵抗你，远一点，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还拉着泪不能往下滴，逃避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耶，还拥在怀里，回忆一直开着的机器，我不注意慢慢的气息反复过意，后悔还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空气压得你喘不气，想念身体的阴影，含着泪不停地往下滴，为了你我躲在3英尺的云里，每一次穿过乱的突袭，紧紧地在椅背上的我，以为你在怀里，要飞哪里能飞向哪里，基本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高得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努力，还拉着泪不能往下滴，逃开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紧紧地靠在背上的我，耶，还拥你怀里。 NC 4E， 我们是五月天。 容祖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解析您 First 影展发出了征片讯号， First 影展呢已经准备好了容纳新的电影语言和美学上富有创造力和想象青年电影作品，以及具有自由气质表探索勇气的新锐电影力量。与此同时呢， First 大使也已经确定周迅踏入了 First 影展的流域，而第十一届 First 将会在2017年的7月21号到30号在青海西宁举行，10个奖项呢会在7月27号的颁奖典礼现场最终落定。OK， 我们继续来给你送上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 里最过瘾的音乐时间，我是林凡。 My FM。 谁在乎谁出春秋，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背叛 白发留不住他，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痛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修天下。 谁在乎谁难求，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好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修守天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住芳华，抛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不愿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修守天下。 风烟起，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奔水影梨花，挥剑断天涯，相信放下，梦中痴痴牵挂。 来自张杰的一首天，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来关注一下娱乐消息。韩国男星 Rain 跨足戏剧圈歌坛，31号呢，在台大体育馆陪台粉度过了2017。暌违五年访台呢，他不仅在场上开放台湾粉丝随机提问，还听取了多名歌迷的愿望，现场变成了许愿池，主动和幸运观众来合照。而在接近零点时呢，跟着一起倒数321，祝大家新年快乐，也送上了名曲 It's Raining， 与观众一起回忆出道以来的日子。场上献出了超过10首歌曲，他也跟着宣布即将在1月15号推出新专辑的好消息，同时也会有新专辑巡演，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一首充满中国风的《花田错》，来自王力宏。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了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醉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借了 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店， 在那花店，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 不犯了错，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店里我犯了错。 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音乐可以复制，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任贤齐的一首《我是一只鱼》，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大家都知道哈，早起吃早餐呢会影响身材，其实早起晒太阳也会让人苗条的。美国大学研究发现，早起晒太阳呢有助于减肥。研究者分析说，早晨的阳光会调节食欲和新陈代谢。建议人们应该在早上8点至中午期间接受20到30分钟的阳光照射。如果无法外出的话呢，也要靠近窗户的位置上去安排工作，或者是确保工作环境照明条件充足，这样对控制食欲很有帮助。回头不妨试试。看，我给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温岚《放闪》，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 FM 100.5。 My FM 100.5。

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孤寂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而已。他在哪里？伤心的忘记唱出去，我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亲爱的朋友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现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哭泣，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他在哪里？天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孤寂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而已。他在哪里？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在那里》，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梁霄担任导演编剧，李萍萍担任摄影，陶虹主演的电影《酥油花》将会在12月30号吉祥开机。影片呢，通过发生在塔尔寺内老中小三代僧人的成真故事，反映了酥油花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现了中国的匠人精神，诠释了藏族的淳朴之美。陶虹呢，也是时隔一年重返大荧幕，希望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尽绵薄之力。而剧组呢，用心打造的精美的酥油花道具也展现了藏传文化的艺术。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邓紫棋《花儿》。我们下个小时继续我们今天的假日早阳光。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MyFM 100.5。 我把你画成花，为

一切会安好，我知道。 自莫文蔚的一首《一切安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12，继续陪伴你午间时光的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凯文。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有雾转霾，夜间多云有雾转晴，微风转北风3到4级，4度到-2度。那么今天体感温度可能较低，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喽。我跟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韩红的《家乡》，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Show me. 优质音乐时间 Music 40。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在闪耀，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定要，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被言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释然的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你什么都明了，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只是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黑白渐渐移动，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频率并不明了，心跳天涯一夜在酝酿，有什么都不要，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赞美你，真的不会的。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2017年的1月1号呢，由阿里影业出品的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官方发布了一组新年海报，海报中王力宏、宋茜等站在巨大的白色祝福语上，搭配充满节日氛围的红色背景，写神秘礼物燕甲恭贺新年。那么几位主演在影片中的造型呢，还没有正式曝光，粉丝们对于人物海报的好奇心本已经爆表了，而这组新年海报的发布更是激发了粉丝们的高度热情，纷纷表示说希望可以尽早看到主演们在影片中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胡夏《爱夏》，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睡着的侧脸，爱人不但 Music Forty，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12月30号呢，浙江卫视跨年开唱，鹿晗作为嘉宾之一受邀出席。久违在舞台上唱歌的鹿晗身穿豹纹皮衣，搭配着印花的 T 恤亮相，而鹿晗和跑男团呢也是一起登场，合唱了一首《超级英雄》。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鹿晗在音乐领域的进化有目共睹，也期待2017年不断探索音乐的鹿晗会为全球听众带来更多的优质音乐作品。我跟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是来自2001年的经典情歌《夜太黑》。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像是一样的半年，如果说你 是我的十八岁注定要为爱掉眼泪，来自张震岳的一首《爱的初体验》。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对于很多平时最大愿望就是睡个懒觉的朋友来说呢，一放假补觉成为了他们唯一想做的事情。不过补觉补过头呢，也会打扰生理时钟，反而容易头晕没有精神。建议呢，假期实在想补觉的话呢，可以晚起一两个小时，或者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补，睡一个小时啊，睡前一个小时呢，洗个澡，上前泡泡脚啊，上床前泡泡脚都可以来帮助你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而在今天晚上呢，即使啊可能白天睡得很久，晚上会很精神，也尽量的是提前入睡，来为明天的工作啊做好一个基础，来调好自己的生物钟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孙燕姿《Honey Honey》，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谢谢